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即系九二年咧嘅时期，隔而家唔系好远啦，就五百周年纪念。 哦， 咁当然九二年我特别系记啦吓，因为1992年就系我阿女出世嘅时间，所以阿女出世嘅时期咧就啱啱就哥伦布所以发现新大陆嘅五百周年。咁而家九二年到而家，咁就眨眼就已经又即系23年啦，咁样样啦吓。好啦，咁但系咧，其实哥伦布咧嗱，佢就系意大利热那亚呢个城市嘅人嚟嘅 ，Genoa。咁但係當其時佢就深信咧，就係話我哋可以有一條海路咧，係去到印度。咁但係以前咧就已經有人咧就係繞過呢個非洲最南端嗰個好望角，係啦，即係 Cape of Good Hope 咧，就入咗印度洋去到印度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因為嗰陣時嘅競爭好劇烈啦，好多航道咧就俾啲人壟斷咗啊嚇。咁佢咧就話我要開闢一個新嘅航道，佢以為仲會快啲添。以為會快啲喎，係因為你繞過好望角，其實好嗰、那個航， 即係個 concept 就以為地球係好細嘅。 係啦，梗係啦，當其時係嘛？咁佢咧亦都咧嗰陣時已經開始咧就相信咧就係話啊呢、這個咧有可能咧即係地球係圓氹著嘅啊咁樣咧，我哋咧就喺另一個方向都有可能去到印度咁樣樣啦嚇。咁但係咧其實佢真係可以話係死好命嘅啫。咁當然你事後睇翻嗰啲事蹟啦，喺歷史咧，當然有唔知邊啲可信，邊啲唔可信啦。佢一方面好命，另一方面咧，佢亦都真係非常之堅毅不拔，即係好有呢個毅力。因為咧，其實佢一路咧嗰個船向西行嘅時期入咗大西洋啦，即係以前咧冇從來冇去過咁遠嘅。其實咧已經真係即係糧盡水絕啦，差唔多已經翻唔到轉頭噶啦。咁嗰啲船員已經係半變噶啦，即係唔肯再去噶啦，即係差唔多要殺死佢咁滯噶啦，就翻轉頭噶啦咁樣樣啊。咁但係就喺最後嘅關頭咧，就竟然俾佢哋睇到陸地。咁嗰個陸地咧，其實就係而家中美洲嘅聖薩爾瓦多，係嘛？咁如果爭啲，其實佢就即係失敗，失敗咗可能咧就都翻唔到嚟添啊！咁啊，全嘅人死曬咧，於是你就歷史上都冇點記載。咁大家知道咧，其實亦都好出名嘅，其實電影都做過一兩套嘅，即係關於呢、這個哥倫布嘅事蹟。咁其中一套我有睇過咧，就係、法國嗰個演員咧，嗰、那個大鼻子，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嚇，即係都幾大份嘅、那個鼻。咁但係咧，佢就係扮哥倫布啦。但另外一個咧，大家都熟悉嘅個女明星啊，女演員啦、啊、就係、扮呢個西班牙嘅女王啦、啊、就係、嗰個 Isabella 啦，就係因為佢喺意大利嗰度揾唔到人贊助，冇人信佢，卒之咧佢輾轉咧就走咗去西班牙。咁西班牙嘅皇室咧，當時咧就係、有個皇帝同埋有個女王嘅嚇、就好似皇帝叫 Ferdinand 咁樣啦。咁、那個女王咧喺電影入邊個做呢，就是1979年的那套經典的驚慄太空科幻電影《異形》的女主角、Alien 就是 Sigourney Weaver、大家呢如果你未看過《異形》都不要緊，相信你一定看過《阿凡達》。《阿凡達》裡面那個女科學家，即上一年紀那個中年的女科學家呢、就是 Sigourney Weaver、這個 Sigourney 這個什麼偉花這樣、即是直譯這樣呢，就她就是做那個西班牙女王、於是最後就贊助了，但贊助了其實是一個差不多是商業的交易來的，講到明你去到即那裡找到什麼財富呢、我們就怎樣以一添作五上下、我忘記了個比例、於是呢就贊助了他、剛才講了卒之去了、但是有趣的現在我們很多時候未必有想到，我們現在、南北美洲叫做 America 嘛、但是為什麼叫 America 呢？為什麼不叫 Columbia 呢、因為他是最先發現的嘛，即係對於歐洲人嚟講、奇怪咧，原來就係咧呢、這個真係死心眼啊，哥倫布，因為他差不多到死嗰刻咧，嗱佢咧就係1451年出世嘅，即係1506年，咁、所以咧其實佢1492年咧，其實就十幾年之後佢就過身噶啦、即係佢發現美洲之後十幾年，但係佢十幾年之後咧再翻過幾次嘅、但係到佢死嗰日，佢都以為自己或者係堅持咧，佢係去咗亞洲。 明白。 他說這個呢其實亞洲，不過我們是未到過的地方，亞洲未到過的地方、所以也都大家呢知道現在我們北美洲的土著，其實南北美洲都是我們叫做 Indian American Indian 嘛、或者呢有些紅番我們叫 Red Indian、有歌仔唱、One Little Indian Two Little Indian Three Little Indian 那首歌仔、其實這個 Indian 呢就完全是錯的，但這個錯是怎麼來呢，就是哥倫布、因為哥倫布呢他就堅持說他已經去了印度，咁啊，當嗰啲土著咧就係印度人，其實都幾離譜嘅嚇。咁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叫做 Red Indian 咧，就咁解啫。所以一般嚟講咧， 我哋而家有時咧都唔用呢個字眼啊嚇，即係嗰啲用翻 American 啊，叫做 indigenous。而家我哋好中意 indigenous 呢個字啊，叫做即係原住民咁解嚇。以前咧就叫 native， 嚇就是、澳洲我哋通常另一個字咧好得意嘅，就中意用 aboriginal。或者 aboriginal 啊，亦都係土著，但係而家咧啲人就唔中意土著呢個字啊，土著咧佢哋認為有貶義，所以我哋政治正確咧，我哋通常用叫 indigenous people 咁解，就叫原住民嚇。而家連我哋新界東北啊嗰啲都叫原住民啦 ，indigenous people 啊，你唔好叫新界嗰啲叫土著喎嚇，啊即係阿劉皇發嗰啲原來係土著啊，咁你唔會咁叫啦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就最後點樣叫 America 咧？原來呢個係人名嚟嘅，都係意大利人嚟，但係佢今次就來自佛羅倫斯。就唔係熱冷亞，咁佢咧就係1454年至1512年啦，其實就係同哥倫布差唔多同一即係、就是、同一時期啦。咁但係咧佢又去呢個探險新世界啦，我哋話啦。咁而且佢又去咗呢個南美洲，即係喺個巴西沿岸嗰度探險嘅。咁佢咧就覺得冇可能嘅，哥倫布真係即係佢話堅持亞洲，但係完全所有嘅證據都唔支持佢嘅講法。咁佢到最後咧，佢就攞個結論。 點解咁硬頸咧？唔知點解？ 點解？因為有人嘅嘢咧，呢啲係先入為主啊。佢先入為主，因為佢嘅目標就係發現亞洲。咁而佢覺得經歷千辛萬苦，我係成功咗。但係佢唔知道咧，其實原來佢嘅失敗係更大嘅成功。嗱，我哋要事後孔明咧，我哋就睇到佢嘅失敗係佢最大嘅成功啊嘛。但係當時嘅佢得嗰十幾年，因為佢發現之後十幾年死咗啦嘛。佢十幾年入面，佢點會叻到話佢嘅失敗就最大嘅成功啫？呢啲係要經歷幾百年之後， 明白 先睇得出噶嘛。咁所以佢咪就話佢堅持佢係成功咗啊嘛。佢成功咗呢個亞洲啦，係死唔死啊？咁所以就陰功啦。咁於是咧就唔叫做哥倫比亞，雖然而家都有個國家叫做哥倫比亞，好細嘅，但係南北美洲我哋 America 咧點解咧？因為嗰個意大利人咧就叫做 Amerigo Vespucci， 其實 Vespucci 係佢嘅姓啊 ，Amerigo 咧就係佢個名啊。咁但係啲人咧後嚟就攞咗佢個名啦，嚇就即係又用英文咁叫啦嚇，就叫做 America 咁樣樣啦。就而家我哋就叫阿美利堅，阿美利堅。好啦，咁咧就佢真正去確立話呢個唔係亞洲啦，係一個新嘅大陸咧，應該係大概1503年，即係16世紀依此，即係啱開初嘅時期咧，我哋就知道哦，原來呢個係一個新嘅世界。咁呢個新嘅世界唔使講啦，就對我哋整個世界嘅歷史嘅影響就大到不得了。 即係之前仲有少少爭議性嘅，到1503年就完全冇。 係啦，大部分人都已經接受咗佢嘅講法啦。嚇，咁但係咧，即哥倫布就1506年死嘅，即係佢仲係三年死撐，係嘛？但係其實都冇人撐佢噶啦。 OK。 咁但係咧，嗱呢度咧就趁呢個機會又講係一個古仔咧，就叫哥倫布和雞蛋啊，幾有趣啊！雖然今個主題 撲落去 啊，好嘢喎 ，Thomas， 你有聽過？呢個咧其實就好出名咧，就係話有啲嘢咧，究竟係易定係難咧？其實就是你真的嘗試過，你去做了嚇，人哋睇上嚟就好易，但係你第一個做嘅時期咧，其實絕不容易。 跟住第二、三、四個做咧就係白痴噶啦。 係啦嚇，就算唔係白痴都唔絕對唔係你嗰個所謂一個先鋒啦，係嘛？咁就係話，因為好多人咧，佢去完美洲翻嚟嘅時期，咁樣咧就好啲盛大嘅宴會，但係咧身邊好多人可能有啲又探險家，有啲係貴族啦，就話車有乜咁巴閉啫？咁揸住架船一路向西行啫嘛，咁樣樣。咁於是咧就哥倫布就係啊，我做嘅嘢咧其實冇乜特別嘅，係嘛？咁但係佢話佢就攞起啦，佢話你隻雞蛋。當然是整熟了雞蛋了，他說我問大家，其實你把雞蛋即凍在桌面上，讓它不動，那你覺得難還是不難啊？這樣其實我做的事正如是這樣，那些人就說有什麼難，因為個個都走來試，當然動來動去都滾低，原來哥倫布呢他就拿著雞蛋，然後就輕輕，就是這樣打一打個殼，當然就爛了一點點就凍在那裡，那就行了。咁啲人就話：，切，我都識做啦，咁樣樣。咁啊，哥倫布就話啦：，係，其實好多嘢咧，當有人第一個做咗之後咧，就個個都識做啦。咁啊，咁呢個古仔好有趣啊，就係哥倫布其實唔知真定假啊。好啦，嗱，咁咧就跟住就講咧，南北美洲幾時先有人住啦？嗱，幾時先有人住咧？咁啊，又考下 Thomas 咯嚇，就係我俾五個答案你估下嚇。一個咧就係5000年約莫嘅啫，我講下。一個咧就係10000年，一個咧就50000年，一個咧就500000年，一個就1000000年。好啦，咁你估啦，5000、10000、50000、100000，其實幾時先開始有人嘅咧？呢個南北美洲。嗱，我哋斷估冇辛苦， 我估10000。 哇，非常之好嘢喎 ，Thomas 嚇，呢個真係。原來就係10000年，其實係10000年多啲。 點解咧？即係因為已經好多考古學家啦，人類 學家啦。因為冰河時期個白令海峽係 係啦，冇錯啦。而家嚟講咧，其實即係科學家嘅研究咧，佢係透過幾方面嘅線索啦。 嗯， 一個就當然係考古學啦，即係睇翻佢嗰啲遺跡啊，用嗰啲陶瓷器啊，嗰啲咁嘅用骨嘅製嘅器皿咁啦。咁另一個咧就係、是、真係人類學啦，最人類學就直情揾佢哋睇佢哋嗰啲骸骨啦。咁、亦都要看翻嗰啲骸骨係似咩人種啊，咁樣樣啦嚇。咁而家咧最叻嘅咧，當然仲有就係用呢個 DNA 分析啦嚇、就係睇翻啲 DNA 嗰啲咁樣嘅親緣關係啊嚇、親緣關係。咁咧亦都咧有部分咧係用語言學嘅，即係近啲嚟講，即係話即係跟翻佢個語言咧，佢嗰個來源喺邊度？咁應該咧就而家好確實嘅咧，就係話佢係來自亞洲嘅。其實咧，你有時睇見嗰啲北美嘅我哋係冇人發得都叫印第安人咧，有時我習慣咗嚇。北美印第安人咧，你有時睇到佢哋嗰啲樣子，即係好純種嘅北美印第安人咧，其實係似亞洲人嘅嚇、其實佢就係、是、即係如果以前嚟講叫做蒙古種啦嚇、蒙高來啦嚇。咁、但係蒙高來呢個字咧，其實而家又唔係政治好正確嘅， 因為咩蒙兒唐氏綜合症嗰個 係啦，以前叫蒙古症啊嘛，蒙古症啊嘛，但係而家蒙古症都唔準叫噶啦，蒙古症咧就話係有歧視，叫唐氏綜合症嚇。咁、但係以前孟高來咧就係泛指黃種人啦，即係亞洲，而家叫 Asiatic， 即係亞洲種。咁、所以咧，其實呢個北美包括埋南美嘅印第安人咧。即係我哋所謂嘅原住民咧，其實都係萬幾年前咧喺亞洲過去，所以佢係 Asiatic 嚟嘅。咁、但係咧，佢當然咧嗰陣時咧，如果萬幾年前咧，嗱今天咧亞洲同北美洲，即係主要就係阿拉斯加啦嚇，同埋即係俄羅斯最東部嗰度咧，就中間有個白令海峽嘅，叫 Bering Strait。咁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咧，大概13,000年前咧。就是地球啊，嗰個冰河紀最後一個冰河紀咧，係最勁嘅時期，最極盛嘅時期。咁啊，極盛冰河紀有乜特別呢？就係話天氣凍，大量嘅水咧，個海水咧，其實咧就係凍結咗喺南北兩極嘅冰帽嗰度，嚇、或者喺啲高山嗰啲冰川嗰度，所以呢個海平面咧係低過今天好多嘅。咁按照科學家估計咧，係低，即係我睇翻啲數據咧，係低60米啊！哇，幾犀利啊！哇，差不多即係200尺咁滯喎，即係比今日低60米。咁所以咧，亞洲同北美洲當時咧，原來係連埋一齊嘅，有個 land bridge 嘅。咁但係講呢樣嘢咧，我再即係睇翻啲資料咧，原來都有爭議嘅，因為原來有啲嘅科學家咧，佢就話有少少嘅證據顯示咧，可能人類係比呢個時候更早。咁但係更早嗰陣時候，咦？可能嗰陣時係有海水嘅喎，咁點過咧咁樣？但亦都好難講，因為喺嗰個咁樣嘅緯度咧，凍成咁樣樣咧，就佢有海水咧，冬天嘅時期咧，佢都會係結冰嘅。咁、如果你有人真係夠有咁嘅膽識嘅時期咧，個冬天咧可以係跟住個冰面咧都過得去。所以有啲人咧就話，可能係2-3萬年前已經有人去到，但係3萬年之前咧就差唔多冇人提出呢個噶啦，因為冇任何證據。咁、所以即係2-3萬年咧，其實有一派嘅學説。但係有一派就算係咧，可以咁講，其實嗰個規模都好細。真係大規模咧，應該就係13,000年以後。好啦，以後嘅時期就係因為冰河紀最極盛嘅時期，嗰度咧係有條陸橋啊，即係海平面降低，咁啊大部分人慢慢過去。但係慢慢過去咧，其實有一段時間咧都係滯留咗喺阿拉斯加嗰度多啲嘅。 哦， 所以佢慢慢咧，差唔多係去到12,000年前咧，可能即係開頭嗰1,000年啊咁上下咧，佢就未點擴散嘅。12,000年之後咧，就一路慢慢擴散啦。擴散咧，其實亦都個證據顯示咧，到11,000年前咧，已經去到南美洲最篤啦。都好犀利喎！咁講真，你可以你有數得計嘅。你諗下嗱，譬如你就算係呢個12,000年到11,000年，1,000年啦。但係1,000年咧，你由嗰度一路慢慢行落去咧，其實每日都係行好少嘅啫。即係你有數得計嘅，因為1,000年唔係小嘢㗎嘛嚇，即係好多個世代㗎啦已經。咁你住住下又遷曬啲，住下又遷曬啲咁樣樣。咁當然南美洲嗰度咧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叫合恩國啦， okay. 啊，叫呢、這個Cape Horn 啊 ，Cape Horn， 咁 Cape Horn 咧，亦都可以話係世界上咧就風浪係最大嘅地方。嗱、當然兩度都大噶啦，非洲最南就係好望角啦，但係南美洲最南咧係比嗰個好望角咧係更加南嘅，亦都係最接近南極洲嘅一個即係大陸地嚟嘅。咁嗰度嗰個風浪咧係好緊要。 同地球自旋都好似有係咪？ 唔係，主要係因為嗰啲風嘅大啊，個風嘅大。好啦，嗱咁樣咧就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咧，我哋翻嚟咧再講下呢一個南北美洲最細對世界嘅貢獻。